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言情小说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平淡生活》，作者海岩，演播徐涛。此书已由华裔出版社出版。 在拳击馆里，周月终于喊出了自己的名字。师徒相认的场面，在悠悠心里留下的印象肯定是相当深刻，以致悠悠后来在平淡生活向我描述这个场面时，我也深受感染。正因为受到感染，所以那一幕人间喜剧的结尾才更让人觉出一丝悲凉的无奈。那一天，他们走出拳击馆时，天已经黑了。洪教练和几个武警拳击队员陪着周月一起更衣，悠悠听见他们在更衣室里大声说笑，中间还夹杂着彼此的邪谑和亲热的粗话。悠悠听见周月终于说到了仙拳，还说到了北京公安学院的一些事情，周月还叫出了那几个武警拳击手的名字和外号，听上去他们曾经亲密无间。周月出来的时候，已经穿上了一套武警的运动衫裤，他被那一大帮人前呼后拥，走出了体工大队讲究的楼门。体工大队的领导也闻讯赶来，拉着周月问长问短。悠悠站在人圈外面，他也想上去祝贺一声，却总也插不上一嘴。悠悠跟着大家往门外走去，跟着大家走出了大门，又跟着大家下了高高的台阶。体工队的领导还给周月和洪教练安排了一辆面包车，专门送他们回城。趁大家还在车子门口依依惜别的时候，悠悠悄悄地先自上了汽车。他选了后面一个双人座位，心想，一会儿周月上来，也许会主动坐在自己的身边。他觉得洪教练也该看得出来自己对周月有那个意思。悠悠相信通过这件事情，洪教练肯定会赞成周月和自己相爱，甚至会当仁不让的做个月下老人，成全他们两人的幸福美满。当然，悠悠也想到了，也许周月上车以后并不会马上就坐过来，毕竟挨着洪教练的师道尊严，还当着那么多武警的同伴，何况周月原本就是个正经的少年。车下的寒暄终于结束，周月和洪教练一前一后地上了汽车，在车门轰的一声关住的同时，周月一屁股坐在了靠窗的一个单座，车子开动了起来，周月向外挥手，车外的人也向他们挥手，直到车子开出了体工大队的院子，周月才转过身来。他的目光从悠悠脸上划过，移向了坐在对面的教练。洪教练，这是您的女儿吗？洪教练正低头点着烟，听到周月这样问，他抬头冲悠悠挤挤眼，然后对周月摇摇头， 哼，我女儿有这么漂亮吗？ 周月再次看看悠悠，脸上挂着好奇的笑容。 那她是谁啊？好面熟啊。哎，是我以前认识的什么人吗？ 悠悠说到那一天结尾的时候，我和悠悠正在东直门的食品一条街宵夜，我们坐在杯盘狼藉的餐桌面前，聊起了周月康复的那个傍晚。 悠悠破例地喝了一杯啤酒，脸上的颜色发红，眼中泪光闪闪。那杯酒本来是为了祝贺一件高兴的事儿。悠悠终于找到工作了，他被一家医药公司录为记账员，每月工资800整，据说还有其他福利和年终奖，与悠悠所学的专业也对口。因此我们就相约到这家小餐馆吃饭喝酒庆祝一番。说起周月和洪教练在面包车上的那番话，悠悠说当时他就意识到是怎么一回事了。他说他当时很镇定，他还冲着周月笑来着，洪教练也笑来着。洪教练说，周月啊，我那女儿你不是见过吗？岁数啊可比他大多了。面包车那时以全速前进，天上零落的下起了小雨。周月再一次歪过头来看看悠悠，声音却依然冲着教练，我是几年前见过的，我还以为他变了呢。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嘛。 去，我女儿都快30了，再变回这样那不成妖精了。 她不是出国好几年了吗？在国外待久了气质就会变，气质一变感觉也会变呗。 嗯，那也不能变得这么年轻啊。哎，我告诉你吧，这是医院请来照顾你的护理员，今天啊专门陪你从医院过来的。 啊，医院？什么医院？我生病了吗？ 是啊，你的大脑受伤了，过去的事情你都给忘了。昨天啊我去医院看你的时候，你连我都不认，你忘了吗？啊，你说我是谁呀？ 啊哼，您是洪教练啊，您又跟我讲故事了。其实周月也看得出来，洪教练的神态是认真的。他们师徒已经多年了，彼此传情达意不难领会。何况洪教练又说了一句，我们现在就回医院去，回去以后你就知道了。我受了什么伤？伤在哪儿啊？ 哎，等回到医院再告诉你，回医院让医生告诉你，让你们公安局的人告诉你。 周月又侧目看了看悠悠，悠悠正愣着听他们说话呢。周月转头再问洪教练，那他是医院的护士吗？洪教练也转脸看悠悠，似乎不知怎样定义悠悠的身份，斟酌了一下才慢慢说道， 他算是医院请来的人，是医院专门请来照顾你的小阿姨。他是 不，我是自愿的。悠悠打断了洪教练，他听不惯小阿姨三个字。悠悠知道洪教练并没有贬低他的意思，但悠悠还是更正道，我是自愿来照顾周月的，因为周月救过我，那天晚上在仙泉你们一起救过我，所以我要报答你们。 对，周月你忘了吗？那天咱们从体校一出来不是碰上了一个流氓吗？ 你也是仙泉的？我说你面熟呢。说完这句话，周月的神态亲热了一些，但依然控制在礼貌的范围之内。周月冲悠悠点了点头，说了一声， 那谢谢你了。嘿嘿，你们呀是一报还一报，互相帮助嘛。 说完以后，教练就岔开了话题。 周月啊，你说我那个姑娘她刚生了一个胖小子，这下呢我也可以退休了，和老伴呢一起到美国帮助他带孩子。我这次到北京来呢，也是为了去使馆呢办签证。 周月的目光很快从悠悠脸上移开去，和洪教练家长里短的聊了起来。先是祝贺洪教练当外公，又从洪教练女儿 聊到了洪教练的老伴儿，又聊到了仙泉体校的许多人。那些陈年往事让他们的话题多了起来，长吁短叹又说不完。看上去周月的记忆真的恢复了。洪教练似乎是有意的，把周月少年时期的趣事和丑态像辆尿布似的抖了出来。这些事周月大部分还记得，少部分也茫然，或者干脆摇头不认账，笑着说，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啊，洪教练，没有的事儿，你总瞎编。他们这时候都忽略了坐在面包车后排的悠悠了。悠悠故意目视车窗外，他看到灯光灿烂的街市依然匀速地向后移动，和这对师徒聊到的往事很相近，让人感觉一切都是流动的，连最美好的霓虹、最壮观的楼宇都不过是过眼的浮云，没有一样东西能在面前停住，让你永远拥有。悠悠哭了，一个人悄悄地哭了，眼泪在眼窝里存了片刻，溢满出来。眼里的泪水和外面的雨水使悠悠看不清窗外的流光溢彩，一切物体只剩下些斑斓的颜色。悠悠想起医生曾经说过，失忆这种病虽然很难恢复，但也可能因一件小事的刺激而顿然痊愈。一件小事的刺激，一个场面的启发，一个物件的触动，甚至一句无意的话语，都能使以前瞬间紊乱的神经系统又在瞬间重整，使大脑在病前储存的全部或大部分信息恢复正常的检索。但悠悠不记得医生是否说过，当正常的检索方式失而复得后，当大脑紊乱前储存的信息失而复得后，在大脑紊乱后储存的那些信息、那些记忆，会否同时得而复失？从周月的谈话中，悠悠已经听出来了，这三个月来自己和周月共同经历的一切，他们共同的幸福，彼此的给予，在周月病态的大脑里，在周月失常的大脑里，竟然没有留下任何记载，任何痕迹。于是悠悠就哭了。但在回到医院之前，悠悠很快又平静下来。悠悠是一个喜欢幻想的人，是一个喜欢把幻想当真的人，因此悠悠总是习惯于把事情往好处想。往好处想也不是没有道理，既然周月能找到以前的记忆，那也一定也必然能找到现在的记忆，何况还有公安医院的医生呢，还有护士呢，还有那么多来医院看望他的警察和公安学院的老师同学呢，还有小梅，那个来医院次数最多的女大学生呢，他和他们都能证明悠悠曾经为周月而存在，他们都能告诉周月，在周月生病期间，是一个叫悠悠的女孩在精心地照顾着她，给她喂水喂饭，扶她上楼下楼。虽然这对悠悠来说也是一份工作，一份挣钱的工作，但悠悠的真情实意，她的无微不至，她为治好周月的病操的那些心，不是可以用钱能买来的。于是悠悠盼着快点回到医院。他们回到了医院，他们回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晚上十点，洪教练就在医院门口与周月告别，然后让面包车拉他到附近的旅馆去了。悠悠独自带着周月往院楼走，进了楼又往周月住的三楼走。说悠悠带着周月是因为周月完全不认识这里了， 一路上不停地问悠悠：“我真的住在这儿吗？哎，我住在这儿多久了？”悠悠一路上耐心地把周月住院的前前后后的经过都告诉了他。悠悠带周月路过了磁疗室、心电图室、脑电图室，悠悠把通向那些室的路口指给了周月。他告诉周月，这些地方周月都来过，这些地方都留下了悠悠扶着周月进进出出的足迹。周月半信半疑的，也半是好奇的，随着悠悠上了三楼。在三楼的梯口，他们迎面碰上了护士长。护士长一见他们终于回来了，立即大惊小怪地责问悠悠：“哟，你带他上哪儿去了？怎么才回来啊？哎呀，你可真把我们急坏了。”悠悠原来也没有想到他们这趟出去会延至此刻，但面对护士长的严厉批评，悠悠却没有半点自责，因为他预见到他们马上就会发现自己带回了一个完全健康的周月。悠悠为自己即将一鸣惊人而沾沾自喜，而喜形于色。我带他去看拳击馆了，他以前是个打拳的。护士长见悠悠居然顶嘴，指责的话语立即密不透风：“你跟黄医生说了吗？你跟我们说了吗？你的胆子也太大了，你看这都几点了，弄得医生院长现在都不敢走，人家公安处和公安学院的人也都来了，你再不带他回来我们就要报警了。来来来来，你们跟我到接待室这边来，有人等他一下午了。”护士长板着脸一路埋怨着批评着，领着悠悠和周月又往一楼走。在下楼的路上，悠悠试图解释：“拳击馆我没有去过，我也不知道会这么远，我以为一会儿就能回来呢。”“哼，回不来你也应该打个电话呀，再说你领他出去就不对，你再这样无组织无纪律，我们可得向病人单位反映了啊，到时候人家单位另外找人换你，你可别不高兴。”悠悠住了嘴，因为他知道光这么解释是没用的。按道理这样带病人出去确实违了规，也因为周月不断地拉着护士长问公安学校谁来了。护士长一边批评悠悠一边应付周月：“谁来了待会儿你就知道了，这回啊你可得好好想想这个人你是在哪儿见过的。”这时候他们已经来到了一楼的一间接待室。这间接待室布置得挺讲究，中间有个铺白布的长桌子，看上去又像是一个会议室。悠悠进门的时候看到屋里已经坐了好些人，除了一个黄医生悠悠认识的，还有几位公安学院的老师也面熟，还有一位是某某某处的人，悠悠见过但是叫不出名字来。唯独当中坐着的一个中年妇女最面生，但从大家坐的位置和彼此的表情来看，似乎这个女人才是今晚的主人公。他们一进屋，桌边的人就全都默然站起，没人开口说话，屋里鸦雀无声，每个人都用异样的目光看着周月。周月则用兴奋的目光看着大家。悠悠当然看得出来，这些人以前也来看周月，但周月的目光是不同的，在周月今天的目光里闪动着久别重逢的激动，还有一丝羞涩的温情，和悠悠估计的完全不一样。那目光的落点很快移向那位中年妇女，紧接着悠悠听到周月深情地叫了一声姑，然后用惊讶的表情又问姑：“您怎么来了？”姑，悠悠先是吓了一跳，但一脸的惊奇随即又被一腔欢喜代替。 悠悠马上意识到周月的这一声孤意味着什么。这一声孤是在没有任何环境暗示和氛围的引导的情况下当着医生叫出来的，这意味着大家全都亲眼看到周月真的好了，他已经恢复了正常的记忆，变成了一个健康的人。这证明悠悠三个月来参与的种种努力已经见效，证明悠悠今天下午的行动完全成功，证明悠悠的分析判断基本正确。那就是在周月20年的人生当中，他内心最重要的不是家庭，也不是学业，更不是玩耍，也不是衣食住行，不是朋友的友谊，也不是浪漫的爱情，而是他的拳击教练，是周月视若生命的拳击运动。周月的姑姑激动地落泪了，他肯定以为因为自己的出现，周月才突然的复原。其他的人，包括护士长和黄医生，也都双目湿润，他们全都感动在这一幕孤侄相认、亲人团圆的场面当中，感动在周月终于找回人生的欣喜当中。他们看着周月的姑姑，用发抖的声音叫了一声小月，然后抱住了他从小抚养的侄子，大家全都激动地鼓起掌来。在掌声当中，在大家彼此简短的议论当中，特别是在黄医生用医学的词汇所做的归纳当中，悠悠听出来，他们全都沉醉于这样的判断。因为最亲的亲人突然出现，唤醒了周月心中的童年，童年的复苏又激活了整个记忆的年轮，使周月的大脑在瞬间复原。悠悠也被医生的结论感动了，已无所谓众人把周月的痊愈归功于谁。悠悠看到在掌声中每个人都上去拥抱了周月，他们逐一相认，真诚祝贺，欢呼周月从此归来，那场面看得悠悠热泪双流。还是某某某处来的那位领导，也许和周月的交情最短，相对比较平静，听说周月还没有吃饭，忙着招呼大家出去找个饭馆。 哎，我们也都没有吃呢，你姑姑下午才到，我陪她过来啊，就等到现在，还以为你在外面出了什么事呢。走走走，一起去吃饭啊，今天咱们要好好的祝贺祝贺啊。哎，周月，你和姑姑有多少年没见面了？ 大家应和着围着周月和他的姑姑往外走去。黄医生向某某某处的那人表示， 啊，方科长，我就不去了，我6点多钟吃过了。 可那位方科长执意要拉着黄医生走， 哎，一起去一起去，你不是已经下班了吗？哎，咱们一起去喝一杯啊，让周月呀，好好的谢谢你，是你救了我们周月呀，哎，我们周月得敬你一杯来谢恩呐，走走走走走走。 方科长又拉护士长一起去，护士长说，啊，我就不去了，我吃过了，而且我还得值班呢。大家一边说着话，一边走到了院子里，上了方科长开来的一辆面包车。在黄医生终于被他们拉上车子以后，车子开动了。护士长站在车外向大家挥手，目送车子走远，然后才转身走回住院楼。这时候，护士长看到了站在楼门口，望着远去的车子，还在发愣的悠悠。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平淡生活》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了。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言情小说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平淡生活》，作者海岩，演播徐涛。此书已由华裔出版社出版。 护士长望着周月、方科长、黄医生他们一行人上了车子走远之后，转过身来，发现了还站在楼门口发愣的悠悠。 哟，你吃了吗？ 哎呀，那你怎么没跟他们一起去啊？ 正好现在10:30，食堂的宵夜啊还没撤呢，你赶快去吃点饭啊，然后早点休息吧。 以后啊注意出去要请假，要和我们说一声啊。幸亏今天没有出事儿，出了事儿你说你负得了这个责吗？ 行，你快去吃饭吧啊，以后注意点就行了啊。 护士长唠叨着进了楼，悠悠站在原地没动。他站在静静无人的楼门口好半天，才机械地移动了一下脚。他没有去食堂吃宵夜，他不饿，胸口和肚子都被什么东西胀满了。他又想哭，可这一回不知为什么竟然一点也哭不出来了。整个晚上悠悠都没有吃饭，他在医院附近的街上静静地走了走，找个没人的街灯下坐在路边发了会儿愣。北京的初夏比先前要冷，虽然雨已停住而且今夜无风，但悠悠还是很快被冷透了，从前胸贯穿后背，冷得透心。那天很晚，悠悠才回到医院的地下室里，回到保姆的宿舍中。那间十几平米的小屋子，挤挤地住了8个人，他们都是在医院里照顾病人的护理员，年龄有老的也有小的，口音有南也有北。此时8个人全都回来了，都没有睡，都在叽叽喳喳地聊着天。他们聊天的内容不外是楼上的那些病人们，还有病人们的亲属们，谁好谁坏之类的，好坏不外和钱有关。悠悠懒得听他们聊这些，听他们聊久了会觉得这世上除了钱就没有别的任何东西了。他们也不大理悠悠，因为悠悠不合群，他们也都怕悠悠，因为悠悠太厉害。有一次有个山东小姑娘因为放东西的地盘和悠悠打了架，连旁观的人都能看出来，悠悠表面上虽然秀气，胳膊上可是有股子蛮劲儿，而且悠悠似乎还会几套拳法。所以悠悠拉开被子躺下之后，正说的热闹的女人们也都自动的没了声，也许他们聊累了，也许怕悠悠嫌吵发脾气，大家也都纷纷上了床。关灯之后很快就响起了呼噜声，这都是吃得饱也睡得香的女人们。只有悠悠一个人一夜没有合眼。周月的顽病好了，他可以重返人间。悠悠的辛勤耕耘终于收获了秋天，悠悠应该感到幸福快乐，感到称心如意。可悠悠幸福吗？快乐吗？称心如愿吗？他离周月是更近了还是更远？清晨的时候，也许是清晨吧，谁知道呢？地下室反正黑白不分，晨昏莫辨。这个时候 悠悠睡着了。好像只是迷糊了一瞬，醒来时整个屋子里只剩下了悠悠一个人。他爬起来迷迷糊糊地看手表，一看看出了一身汗，居然已是上午10点钟了。悠悠脸都顾不上洗，就直接往3楼周月的病房跑。每天他不到8点钟就会赶到病房，他要照顾周月洗脸刷牙吃早饭。10点钟一般医生都已查房完毕，这时候悠悠通常都是陪着周月去楼下的花园散步。在1楼等电梯的人很拥挤，悠悠等了10秒钟就有些等不及了，他顺着楼梯往上跑。悠悠不知道周月是否还在病房里等着自己，还是自己去花园散步了。悠悠跑到病房的时候还以为自己上错了楼，位于走廊尽头的那间单人病房里似乎已经变了样，小桌上放着一只外表俗气的红暖壶，还有饭盒、水杯和一篮子花，没有一样东西是悠悠见过的，连同床上躺着的那个人，那是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子，床头床尾还有一大一小两个孝子贤孙伺候着。看到悠悠愣头愣脑的冲了进来，全莫名其妙的抬了头，悠悠吓了一跳，赶紧退了出来。他退出来仰头去看病房号，病房号明明白白的没有错，让悠悠疑心自己是不是见了鬼。这时候他看见一个护士从隔壁端着药盘出来，便慌慌张张地问：哎，护士，周月呢？他是不是换房了？周月出院了啊？你不知道吗？出院了。悠悠只觉得自己的心口咚咚的在跳。周月，他什么时候出院的？今天早上啊。你不知道啊？护士难以置信地反问着。他看到悠悠惊呆的表情确实是真的，才不由得停下脚步关心地问：他们是不是还没付你工资啊？哎，不要紧，你可以找他们学校要。你的钱是不是周月的学校出啊？护士的话悠悠根本没有听见，他的脑袋嗡嗡的响，眼泪一下子涌到了眼眶外，不知道是因为委屈和失望，还是屈辱和愤怒。他那么爱的一个人，他为这个人投入了自己的全身心，可是他居然就这么不声不响地走掉了，连一声招呼都没打，连一声再见都没说。悠悠就像是一个被无端遗弃的小孩，从温暖的家里被突然带出，抛弃在无遮无蔽的街上。可护士从悠悠的眼泪当中看到的也许并不是这种刺骨的伤痛，而是对金钱的吝惜和贪婪。面对护士的关心，悠悠只能下意识地摇头。那位护士显然搞不清楚这个小女孩为什么会含泪摇头，为什么转身跑开。悠悠什么都没有说，就跑下楼去，跑出了医院。她真的像护士教她的那样，跑到了公安学院。悠悠在上次找到周月老师的那间办公室里再次找到了那位姓杨的老师。杨老师显然已经知道周月出院的消息，没等悠悠开口便先发问：嘿，你是丁悠吧？你是从医院过来的吧？啊，那个某某某处的人把工资给你结了吗？悠悠没有回答。从护士到老师，人们见他满口都是工资，此时此刻钱的东西让悠悠如此厌恶，此时此刻悠悠想要的只是周月。他去哪儿了？他为什么这样行色匆匆？他为什么这样默无一语就走得无影无踪？ 杨老师对这些做了合理的解释。啊，周月呀，他今天一早啊就让他姑姑接走了，接回老家去了。医生建议他继续休养一段，在医院养也行，出去养也行。所以呢，周月呢就跟着他姑姑回老家了。啊，我今天上午有课，没有去接他。他是自己把放在医院的东西送回来的，放下东西以后就跟着他姑姑走了。他们好像是要赶中午的火车。啊，他出院的时候你没有在吗？悠悠无话可答。是的，他不在，周月就走了。可这又能怪谁呢？是他自己睡过了头。悠悠起床的时候都已经十点了，周月和他的姑姑当然没有义务等他，他们还要把周月的衣物送回学校，还要去赶中午的火车，也许他们来不及和悠悠告别。悠悠也说不清自己出于什么心理，一下子就原谅了周月。他甚至还替周月把一切过程都向合乎情理的方向做出合乎情理的推论。其实悠悠也想过，就算他们时间来得及也是合理的，他们没有必要非和自己告别不可。我算什么？不过是一个保姆而已，一个临时请来帮忙的小保姆而已。悠悠离开了学校，虽然他问了，但那位杨老师也说不清周月的老家究竟在哪座山里。杨老师再三留悠悠在学校里吃顿午饭，但悠悠还是走了，因为所有人都以为悠悠是来要钱的，所以悠悠讨厌他们，悠悠不想占他们半顿饭的便宜。讨厌归讨厌，后来悠悠还是去了某某某处结清了自己的工资，给他结账的老李悠悠也认识，曾代表领导来医院看过周月两次。老李虽然没让悠悠费什么口舌，就把欠他的工资统统结清，但言语表情之间只是公事公办的漠然，因为最后的这个月还不足半个月，所以按实际天数只给了悠悠300元。结清之前，那个人还负责任地打电话问了医院，看悠悠是否还欠着医院的伙食费、住宿费之类的钱。问完了，才把那300元一张一张地交给悠悠点清。那300元是新票子，捏起来还嘎嘎作响。一张一张数到悠悠的手心里，数得悠悠两只眼睛都湿了。好像他的那些爱，那些幸福，那些几乎触摸到了的幻想，全部化作了这几张半红不红的票子。数完了也就完了。钱就是这么一种东西，可以把人间的一切全都结清。结完了账，悠悠问给他钱的老李，知道周月的老家在哪儿吗？老李说不知道，周月不是他们这儿的人，周月是实习的，还问悠悠找他有什么事，是不是悠悠有什么东西还在周月那里。悠悠愣了好一会儿，才不得不遗憾地摇摇头。悠悠想，要是自己真有什么东西还在周月那儿，那就好了。但在悠悠回到医院以后，在悠悠回到地下室那间宿舍收拾行李的时候，却发现周月还有一件东西忘在了自己这里，那就是那件仙泉体校的运动衫。悠悠看着那件半旧的红衫发了会儿呆，然后仔仔细细地叠了起来，藏进了自己的提包里。悠悠提着这只提包走出公安医院的大门，走上夏日的街头，就像寒冬时节他刚到北京一样， 提包里除了一些零碎用品，除了那件红色短衫，就只有几件从家里穿来的毛衣毛裤，这就是悠悠的全部行装，全部财产。这时的北京，每一条街上都蒸发着头伏的酷热。悠悠此时最大的心情就是给大姐打个电话。悠悠不是想找大姐哭诉委屈，只是想听听大姐的声音，只想听听大姐说两句关心的话，让自己确信千里之外还有一个家。但是悠悠在一家邮局拨通电话的时候，眼睛里还是掉了眼泪。他告诉大姐自己的工作已经结束，但目前还不能回家，他想在北京再待一阵子，看能否找到合适的工作。大姐如悠悠所盼的那样，说了好些关心的话，问他的身体有没有病，问他现在住在哪儿。悠悠也问大姐病没病，家里好不好，火锅店开没开，以及诸如此类的。大姐说店还没开呢，也开不起来，欠了一堆钱还不知道怎么还，赶在这个时候呢，肚子里又怀了小孩子。大姐呢本想把孩子打掉，可是姐夫又不同意。悠悠惊喜的差点跳起来，什么？大姐，你怀上小宝宝了？哎，什么时候怀上的？那什么时候能生呢？大姐，好不容易怀上了，干嘛要打了呢？姐夫不同意，我也不同意。大姐在电话那头叹了口气说，哎呀，现在不是你们同意不同意，是医生说我身体弱得保胎，可保胎的药又贵得吓死人。贵就贵啊，我有钱。大姐，我马上把钱寄回去。放下了大姐的电话，悠悠就在这家邮局把钱寄回了家。这3个月零10天，悠悠一共挣了3000整，除了房费、住宿费和外出时乘车费，特别是带周月去武警体工队的那一次，光车费就花了100多，还有一点点洗漱用品费，天热了还得买两件薄衣服，一共花了1000多块。加上悠悠从仙泉带出来的钱，手上还剩2500。他寄了1800给家里，自己还剩700元。悠悠在邮局营业员的指点下填了寄款单，填好后心里洋溢着满足感。他从小到大都是花大姐的钱，后来也花过姐夫的钱，现在自己可以挣钱了。这是悠悠第一次在经济上为自己的亲人做贡献。寄完钱，悠悠心情轻松快乐了些，于是就在这间邮局里又打了个电话到仙泉。这一回是打给仙泉体校的拳击馆，接通后说找洪教练。悠悠本来想周月跟他姑姑出了院，去向何方八成会告诉洪教练，可电话那边说洪教练去北京了，还没回来，他住在北京哪里也不清楚。悠悠只好样样的从电话亭里走出来。那天晚上，悠悠花了20元钱住了一间小旅馆，花5块钱在旁边的饭馆吃了一顿炸酱面。晚上睡觉前，又把那件红色运动衫拿出来，摊在床上仔细看。那一夜，悠悠就把那件运动衫贴肉穿在了自己的身上，如此想象着与周月相拥而眠。那一夜，悠悠果然做了个好梦，梦中的情景非常逼真。清晨醒后，悠悠发觉那个梦简直就像他和周月在医院里互相为伴的纪实电影。他们一边聊天，一边散步，一边游戏，他们真的就像一对相依为命的恩爱恋人。悠悠照顾周月，也爱周月，周月顺从悠悠，也依赖悠悠。每一个清晨，每一个午后，每一个黄昏， 周月都属于悠悠。那是病中的周月，梦中的周月，悠悠的周月。那梦的结尾不够理想，问题同样出在太过及时。他毫不留情地表现出周月病好之后突然对他莫不相识。悠悠哭了，哭醒了。醒来后，悠悠急急忙忙地穿起衣服下床出门，想赶到三楼的病房里去。一出门看到旅馆的走廊，才发觉这已不是医院了。天还没有完全亮，四周静静无声。悠悠靠着走廊的墙壁蹲了下来，心酸落泪，回顾梦境，品尝着离开周月以后第一个孤独的清晨。也许他和周月永远不会重逢。悠悠也不知道周月什么时候能从老家，能从他姑姑那里再回北京。不知道周月会重返学校继续读书呢，还是回到某某某处继续实习，还是根本就不回来了，就在他姑姑那里长期养病。悠悠本来计划去公安学院或某某某处再去打听，但一直没有去成。没去成的原因，既是因为悠悠很快就找到了一份工作，那是一份需要早起晚归的劳动，也是因为悠悠有点灰心，缺乏自信。悠悠给仙泉体校又打了一次电话，在电话中悠悠得知洪教练已经回到仙泉，但很快就又走了，这一回是去了美国，和他老伴一起去看他们的女儿和刚刚出世的外孙。这个电话等于告诉悠悠，再也没人能向周月证明他是怎样才在武警体工大队度过一个重要的黄昏，再也没人能向周月描述悠悠在漫长的70天里为周月做了什么。最熟悉悠悠和周月的人已经走了，最知晓周月康复原因和真正过程的人已经远远地走了。洪教练远走美国，意味着悠悠和周月的故事命中注定该结束了。他们命中注定要各自去过各不相同的生活，投向自己新的人生。就像两条方向不同的直线，永远不再重合。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平淡生活》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了。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